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89章，记忆深处。八大，八大，雨的声音。树叶的细响随着微风吹拂进耳畔，微凉的气息让江瑶的身体下意识地缩了缩。好了，朦胧的意识在寒意的驱使下逐渐恢复清晰，而脑袋上的疼痛也随着意识的恢复慢慢变得明显。江瑶皱起眉，终于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金色交织巨大光影。 这是…… 江瑶扶着胀痛的脑袋，挣扎着撑起了身体，再次看向这片光影，而这一次他才真正看清了眼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金色的梧桐叶在徐徐微风中飘飘扬扬，稀稀簌簌的碎响或者风声，仿佛一曲轻柔和谐的交响。高耸入云的树冠下，那是古老的梧桐树干，树干表面布满了沧桑的印记，宽度之粗甚至及数人合抱而不能为。但最为显眼的则是树干底下那两人宽的树洞，而此时的江瑶正躺在离这个树洞不远处的草地上，一脸茫然。 这棵树是…… 江瑶抬起头，惊愕的瞳孔中倒映着这棵金色的千年梧桐的影子，眼前的景象仿佛梦境一般，让他瞬间坠入了某段久远的回忆。 这是当年的那棵千年梧桐树，我怎么会…… 波动的情绪让江瑶的脑袋顿时胀痛无比，他摇摇晃晃地爬起身，感觉神志有些迷离，记忆似乎也出现了断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也记不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就像是意识被蒙上了一层薄雾一般，整个人有些恍恍惚惚的。 我记得我好像从石壁上掉了下去，但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对了，陆星月呢？ 小瑶。 正当江瑶犹疑之时，一声似有若无的呼唤突然从远处传入耳畔，而在听到那声呼唤的瞬间，江瑶的身体猛地一僵，脑袋里仿佛闪过雷电一般，哗啦一声炸响。 这个声音是…… 江瑶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心跳愈演愈烈，他僵硬地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轻柔的微风交织着飘扬的梧桐叶，从他的面前轻轻拂过，在那片被金色光影所笼罩的前方，一位儒雅的中年男子正站在不远处，微笑着看着他。 父亲。 江瑶呆呆地望着眼前这名熟悉的男子，汹涌的情感瞬间从胸膛猛然迸发，欣喜、悲伤、思念，种种情绪伴随着雷鸣般的心跳，狠狠地击中了他内心最敏感的那部分。一时间 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在哪儿，自己要做什么。他只觉得自己的视线似乎漫上了一层水雾，而视线聚焦之处，便只有那男子那双温柔的眼眸。哎呀，你这孩子呀，别老叫我父亲父亲的那么生疏，要叫爸爸才对吗？中年男子微笑着抬脚走到江瑶面前，伸手轻昵地揉了揉江瑶的头发。江瑶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双唇微微开合着，但话语却像是卡在了喉间。他只觉得自己的脸颊上似乎划过了两道微凉的触感，不知不觉间他已泪流满面。哎呀，怎么还哭了？是饿着了吧？中年男人挠了挠头，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但又随即想起了什么，忙不迭地把口袋里的几个果子塞到了江瑶手里，像哄小孩似的笑道：嗨，喂起咱们小瑶在树洞里睡一晚了，看爸爸在林子里找了点水果，快吃吧，吃完啊咱们就继续赶路，今天一定能找着路出去的。江瑶抹了抹眼泪，轻轻点头。他已不再去想事情的原委，哪怕这一切只是梦境，他也想就这么留在这位男子的身边，哪怕多待一刻也好。说起来这棵树还真是大呀，少说呀也有上千年了吧。中年男子抬起头看向两人身后的这棵参天梧桐，随后放下肩上的猎枪，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朝着古树拜了拜。感谢大叔接纳我和小妖在树洞里住了一晚，也希望大叔保佑我们能平安下山。爸，见到男子如此虔诚的样子，江瑶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来，小瑶，你也过来拜拜。要不是有这棵大树在啊，咱们昨晚啊，都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呢。人对大自然要感恩，知道吗？中年男子笑着对江瑶招招手，说道：啊，好。好的。江瑶回过神，连忙并排走到男子身边。俗话说万物皆有灵，你的愿望大叔会听得见。男子看着眼前的金色梧桐，温柔地说道：说不定有一天他会帮你度过一劫，保佑你啊平安活下去。 我的愿望吗？如果大叔真的能听见，我希望是。 江瑶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微风再次吹过江瑶的脸庞，带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只是奇怪的是，那原本带着青草气息的微风，此刻却忽然夹杂着一丝不祥的血腥之气。江瑶猛地睁开眼睛，却发现原本眼前那片金色光影消失了，绚烂的金色梧桐叶在浓厚的黑色飓风中被渐渐侵蚀，阴云笼罩的天幕下，眼前的千年古树赫然散去了枝叶，只留下曲折的枝干，在电闪雷鸣中显得格外狰狞。而随着阴风四起，那股血腥味儿也变得愈加浓厚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江瑶大惊，他 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一旁，却发现原本应该在他身边的中年男人竟然不见了踪影。 爸，爸你在哪儿？ 江瑶脸色一下子白了，一股强烈的不安在他心头涌动，他开始发疯似的四处大喊，却怎么都找不到那名中年男子的身影。 爸，不要抛下我，求你了。 江瑶无力地跪倒在地，身体不住地颤抖，他害怕，害怕再次失去那个人，害怕记忆深处那个梦魇般的场面再次上演。然而如今的他除了呼喊却什么也做不到。 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找到他，我不能再失去他。 胸中涌动的强烈情感刺激着江瑶的神经，他挣扎地站起身，顶着愈加猛烈的黑色狂风再次四处搜寻。很快他便忽然发现前方梧桐树干的阴影下似乎悠悠出现了一道鬼魅的黑影。 爸， 江瑶望着那道人影，不由自主地朝着人影摇摇晃晃地走去。眼前的人影矗立在树边，似乎也在望着江瑶的方向。但江瑶很快发现，这道黑影的身形似乎与父亲有着不小的差异。 不，不是爸爸，这人是谁？ 江瑶想要刹住脚步，却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违背着自己的意愿，不断地向着黑影靠近。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越跳越快，视线也开始有些模糊，一种发自灵魂的不安在胸口愈加强烈。 不可以，不可以靠近那个人， 江瑶本能地发出警告，然而他的双脚却不听使唤地踉跄向前。渐渐地，江瑶耳畔的声音慢慢消失，他的视线像是被固定住了，难以从黑影身上移开，而那道黑影则依然掩藏在树影底下，面目晦暗不清。 小瑶，别去，别过去！ 一声急切的呼喊突然将江瑶从迷离的意识中惊醒，他猛地停住了脚，身体中的能量也在惊诧之下开始不受控制地渐渐翻涌。江瑶捂着胸口半跪在地，视线的前方随着他的能量波动闪过一丝奇异的扭曲，他挣扎着抬起头再次望向前方，却忽然发现树干旁的那道黑影竟然不见了。砰的一声，刺耳的枪声响彻云霄，也让江瑶的心顿时如坠冰窟。他颤抖着转过头，即便心中无数次祈求，但他还是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映入眼帘的是父亲倒在血泊中冰冷的尸体。 不，不，为什么？为什么？ 巨大的悲伤和失落瞬间冲破了江瑶的理智，也让他体内的能量海洋爆发出滔天巨浪。一时间地面开始剧烈震动，连电闪雷鸣的天幕也如玻璃般开始出现丝丝裂痕。 是你杀了他？ 稚嫩的声音从前方悠悠传来，失魂落魄的江瑶慢慢抬起头，他看到了男子尸体旁一道瘦小的少年身影。熟悉的脸庞，血红的双眸， 充满悲愤的脸庞上挂着两行血泪。此刻站在江瑶面前的正是他自己，属于那一年13岁的少年江瑶。 你是？ 江瑶瞪大了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都是因为你。 少年江瑶呢喃着，朝着地上的猎枪伸出手，只见他的五指上竟然包裹上了一层混杂着红光的妖气，并且沿着指尖不断向前延伸扩大，宛如一只巨大化的利爪，将地上的猎枪瞬间拎起，攥在了手里。 还给我！ 少年江瑶哭喊着，将枪口对准了面前的成年江瑶。 爸爸，还给我！ 轰隆一声，落雷的轰鸣与刺耳的枪声同时响起，摇摇欲坠的天幕在那一刻四分五裂。古树、父亲、少年江瑶，所有一切都在刹那间灰飞烟灭。江瑶只觉体内的能量克制不住地汹涌而出，紧接着眼前一黑，残存的意识便瞬间被狂乱的能量吞噬殆尽。